开口感叹了一句： 哎，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这黄的啊，你说他这是不是有点上火了呢？ 节气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Thank you.

全系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